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母仪天下，前呼后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是绝大多数人心目当中皇后的形象，在正常的情况下也的确如此。感情上的幸福圆满与否姑且不论，在等级位序上，她是最尊贵的女人。在皇宫这个小社会里，除了皇帝以外，就属皇后说了算。但是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一位皇后，她身处乱世，有的时候过得可能比一个金钗布裙的民妇还不如。她曾经有机会成为武则天那样的女中豪杰，但是却没能够抓住，导致她虽然与武则天一样先后成为两任皇帝的后妃，也曾经到尼姑庵当中容身，但是却遭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李祖娥为什么能嫁给她的丈夫高阳。李祖娥吉利赵郡，属于魏晋时期社会地位很高的门阀士族，但是同其他的门阀贵族，例如高阳的家族相比，他们家的门第要略为逊色。李祖娥是李熙宗的第二个女儿，她之所以能够嫁给高家做儿媳，除了家里的门第基本上还不错外，又因为她的先祖李元忠曾经是高阳的父亲高欢建功立业的主要助手。高阳的父亲高欢希望两家的这种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一直延续下去，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使两姓旁人变为亲戚，于是便打起了两家儿女的主意。另外史书上说李祖娥容德甚美，姿容与品性都十分出众，高欢身为东魏的丞相，炙手可热，权势熏天，是东魏事实上的主宰者。他的家在选拔儿媳妇的时候，当然要找那些内外兼修的名门闺秀，而李祖娥的内在和外在条件都很过硬，正是高家儿媳妇的不二人选，所以由高欢做主，他那受封为太原公的二儿子高阳就娶了李祖娥为妻。我国著名的作家迟立曾经说过，对于女人而言，丈夫的品行很重要，这句话说的应当说很有道理。有很多的女人 一旦陷入爱情和婚姻的格局，便成为了被动的受体，只能一味的期待，而不是有所作为。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丧失主动性，将自己的命运交由对方来掌握。而在古代社会更加的如此。那么李祖娥的丈夫高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高阳是高欢与娄昭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孩子小时候在高氏子弟当中并不很突出，史书上说他临身重怀，意思是说他的样貌很不寻常，这当然是注释者的有意神话。据后人推测，高阳很可能有严重的皮肤病，并且脚踝骨畸形。这样一个外貌有重大缺陷的人，在人才济济的高家兄弟中肯定是不怎么受待见的一个。因此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愿承认，但是客观上却真实存在的事实是，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里，孩子之间也有着竞争，争夺双亲的爱和关注。倘若这个孩子性格乖巧，讨人喜欢，父母也会格外的看重一些。但是由于外表上的缺陷，高阳小的时候肯定在背地里受了不少的嘲弄，这种遭遇反映到个性上就是沉默寡言，不合群，不讨喜，像影子一样不引众人的注意，在众人关注的缝隙中长大。他下意识地把自己边缘化，不想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缺。应当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沉默越不讨人喜欢，越不讨人喜欢便越是沉默，因为知道自己言语没有分量，便自觉主动地闭上了嘴。因为闭嘴的时间太长，缺乏锻炼的机会，讲起话来便愈是不着头尾。不但父母不知道这孩子在想什么，连他的家庭教师范阳名士卢景玉对高阳也是一头雾水。高欢问起儿子的学业进展，卢景玉只能以高深莫测之类的字眼来打打马虎眼。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高阳的性格。有一年，高欢一家在晋阳，有个疯疯癫癫、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和尚不知从哪儿跑了出来。此人说话颠三倒四，令人摸不着头脑，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却是高深莫测。高家当时已然权倾朝野，但是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他们对于前途和命运仍然十分热衷。听说有这样一个和尚，便派人把他叫进府中，给自家的儿子和女儿相相面，摸摸骨。为其他人相面的时候，和尚都说是贵不可言。轮到高阳，这个和尚只是举起手来指天三次，众人心里暗暗称奇，却又不敢多问。又倒是天机不可泄露，其中深意你只能自己私下领会了。后来高阳称帝，别人都说这和尚当年就看出了高阳有奉天承运之兆，实际的情形却未必如此。打卦算命讲究的是察言观色，高阳面无表情，不言不语，和尚再精明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只好做模糊的处理了。 母仪天下，操控后宫，这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皇后形象。可是有一位皇后，她身处乱世，境遇几次遭遇起伏，与您印象中的皇后大不相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高阳此人虽然内秀，外表看起来却痴傻木讷。高欢的大儿子高成就很看不起自己的这个兄弟，人前人后都不太会给高阳面子，甚至公然宣称这样一个痴人竟然也能得富贵，那相书可真是形同虚设了。这话从亲兄弟的嘴中说出来，对高阳的震动可想而知。所以高阳和李祖娥这对少年夫妻结婚后，在一段时间内是相依为命，温暖他们的只有对方的体温。有人说高阳这个时候沉默寡言是韬光养晦之计，高氏自立为皇帝那是迟早的事， 高成是长子，又深得老爸高欢的信重，当然是接班人的热门人选。高阳是老二，老二的地位比较尴尬，往前一步有可能取代老大。假如老大有个三长两短，不管是否愿意，他都会被推到前台，黄袍加身。倘若老二也有雄心，老大的处境就比较危险了。对此高成不能不时刻保持警惕。高阳的势力远无法与其兄长相抗衡，为了自保，他只能装痴卖傻，尽量收缩，躲在阴影当中，祈祷高成不要看见自己。事实也证明，高阳这个老实人办得很成功。高成从来没把自己的兄弟当成一回事儿，不仅不当作一回事儿，简直把他看成是个无知无觉的木头。他料定自己这个弟弟是团扶不上墙的烂泥，永远都不会有出头的那一天。要是高成如愿以偿地在他老爹之后登上皇位，那么高阳夫妇这种委屈憋闷的日子还不知道要过到什么时候。但是正所谓世事难料，不可一世的高成竟然被他的奴仆暗杀，提早结束了他飞扬跋扈的人生。武定七年八月，高成遇贼而轰，属于高阳的日子提前来到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人们，自己并不是大家一向认为的那个灿头。高成遇害，事出突然，大家没有了主心骨，乱作一团。在危急的时刻，老二高阳挺身而出，主持大局，指挥手下的兵士将杀害高成的奴仆抓住，亲自操刀剁为肉泥，并以油漆漆其头，同时要求对外统一口径，就说奴婢谋反，大将军高成只是受了点皮肉伤，并无大碍。这么做一方面是要稳定人心，另外一方面是怕他们的老对头北周趁机入侵，还有一点就是为高阳自己顺利接手县政权赢得时间。人死却并不公开，衣食如常进献，在历史上并非头一遭。当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去世，以及后来的诸葛亮出师未捷死于前线，手下人采取的都是秘而不宣之策。这种策略屡试屡效，所以后人经常照搬。虽然没有公布死讯，但是高成被刺受伤的消息传出去，也是朝野震惊。要是他们知道高成已经命归黄泉，更不知道要慌成个什么样子。趁着大家惊魂未定的当，高阳昼夜兼程奔赴晋阳，那是高家的老巢和大本营，将高成的部署边缘化，在紧要的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并且密切四察周围的动静，一有异动马上出手，扼杀危机于萌芽之中。按说这几步高阳走的的确是干脆利落，令当年那些轻视他的人也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其实高阳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禀赋，只不过当时没有人在意而已。曾经为了试一试儿子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和魄力，高欢曾经出了个脑筋急转弯，给每个人一团乱丝，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理顺。别人都忙得满头大汗，只有高阳抽出刀来砍了下去，并说对乱糟糟的东西就应该这样。他父亲高欢看在眼中，暗自称奇。话说高成去世之后，高阳夫妇是彻底翻了身了，从此他们不用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也没有人敢对他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加在高阳身上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他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既然尝到了甜头，就不会轻易的止步。终于他不再满足于在幕后指挥和操控的日子，他要走到前台，享受那众星捧月的万丈荣光。于是在走了一个禅让的过场以后，东魏孝敬帝让出了自己的王位，高阳称帝，改元天宝，定都邺城，北齐建立。这一年他才不过20。高阳代位的前夕，他的母亲娄昭君曾有这样一番话：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中，汝何荣欲行舜禹事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父兄如龙似虎，尚且安于人臣的位置，你有哪一点比他们强，也想效法先贤行善待之事呢？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起到了反作用的效果。这么多年以来，高阳被他的哥哥牢牢踩在脚下，受了不少的窝囊气，而今翻过身来，他太需要争这口气了。他要向他的母亲，也向世人证明他行。正所谓夫贵妻荣，高阳当了皇帝，李祖娥也可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人们是这么想的，李祖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实总是在人们的想象。李祖娥也可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人们是这么想的，李祖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实总是在人们的想象之外。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高阳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留心政务，削减州郡，整顿吏治，训练军队，加强边防，使北齐在很短的时间内强盛了起来。高阳出兵进攻柔然和契丹以及高丽等国，都大获全胜。同时，北齐的农业、盐铁业和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同陈、西魏鼎立的三个国家当中最富庶的。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高阳就开始沉溺于酒池肉林之中。有一天，高阳喝得醉醺醺的去见他的母亲娄昭君，当时娄太后正安闲地坐在榻上，同身边的宫女儿聊天。不知是为了学习老来子采衣娱亲，还是醉酒之后不受大脑控制的恶作剧行为，飘飘欲仙的高阳一时兴起，想扮演一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快步走到了太后的身边，连人带榻一起举了起来。老太后没有提防，冷不丁经这么一下，手没抓牢，从榻上直跌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醒酒之后，看到老太太这狼狈的模样，高阳也是后悔不迭。他命令工人用木头堆起了一个柴堆，点火之后就要跨进那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焚。身边的侍从知道高阳的脾气，不敢上前阻拦。娄太后也大惊失色，一时惊得忘了疼。儿子是有忤逆之处，但儿子毕竟是儿子，而且他乃当朝皇帝，如何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活活烧死自己呢？于是挣扎着爬起来，抱住高阳，百般劝阻，母子两个哭成一团，和好如初。太后是原谅了自己，高阳可没原谅自己。他让随身的侍从在地上铺上席子，自己脱掉外衣，裸露后背，伏在席子上，令自己的亲信平秦王高归燕操杖击打自己的背部。杖责不是做样子，落杖之前怕高归燕不尽力，高阳还恶狠狠地威胁他，打不出血来小心你的狗命。太后一听老泪纵横，又扑过去和身抱住儿子。这样一来，高阳如果执意受罚，连他老母也得跟着遭殃。高阳知道母亲的心意，悔意更甚，仍然流泪苦请，知子莫若母啊。娄昭君了解儿子的倔脾气，你不让他得偿所愿，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应允，但是有一个条件，由杖背改为打脚。照史书上的意思，好像是说后者比前者所受的痛苦要轻。谈判的结果是母子二人各退一步，打是一定要打，打的部位和数量有所变化，从杖背100改为打脚50。因为高阳已经说要重重的责罚自己，高归燕下杖时尽心尽力，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噼里啪啦每一下 都实打实凿，足部都疼痛难忍。高阳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杖毙，穿上衣服，又跪在太后面前，再次向娄太后请罪。而且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他下定决心戒除酒瘾。当然，对于一个酒鬼来讲，这样的誓言是当不得真的。十天之后，高阳心痒难忍，故态复萌，整日不理朝政。 母仪天下，操控后宫，这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皇后形象。可是有一位皇后，她身处万世，境遇几次遭遇起伏，与您印象中的皇后大不相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皇后李祖娥的故事。 北齐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559年，高阳病死，终年31岁，庙号贤祖，是文宣皇帝。高阳早早的死去，北齐的政局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自高阳去世后，李祖娥脸上的泪便从来没干过，这里面有亲人离去的无尽悲伤，也有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惶恐。李祖娥这边凄凄惨惨，宫外的情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据说文宣帝高阳驾崩后，消息传出，文武百官除了杨殷以外，没有一个为他掉泪的。从这个结果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一，高阳生前作孽众多，臣下在他的统治下生不如死，现在这个暴君终于在他们的热切期盼当中如愿以偿地挂掉了，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哭呢？二，毕竟是君臣一场，不管你心里怎么想，表面上总得做做样子。但是这些大臣连一个假装哀痛的表情都欠奉，除了表达对于高阳的刻骨仇恨之外，还能证明一件事：皇后李祖娥和即将走上皇位的太子高殷根本没被这些人放在眼中，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北齐政坛上的影响力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其三，先皇崩逝，臣下竟没有什么表示，既有效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恶贯满盈的皇帝生前所作所为的愤慨，与此同时也同高阳彻底划清了界限，自动自觉地站到了正义的一方，而且向那些强有力的势力递出了橄榄枝，以此表明我同先皇不是一路人。这个更为强大的势力就是常山王高演和常广王高湛为首的势力。高家的子侄大多如狼似虎，高阳的这两个兄弟同样不容小觑，经过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他们羽翼已丰，在朝廷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对李祖娥来讲，高阳驾崩，现在两个儿子，尤其是大儿子高殷，大齐的太子，未来的准皇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人们说将门出虎子，儿子高殷明显不像他的父亲，大体看来他像他母亲李祖娥和李祖娥的娘家人更多点。他性情温和，聪明敏慧，饱读诗书，彬彬有礼，可惜的是生于乱世，又不巧生在北齐的后宫，他的性情，他的那些诗礼学问不但不能给他加分，反而成了容易落人口实的弱点。他的父亲高阳就说，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几次又废掉长子的心意，立他同李祖娥生的次子为太子的想法。中国古代讲究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就是在众多儿子当中要选择正妻所生的嫡子，嫡子不止一个，要立诸位嫡子当中年岁最大的那个。高殷虽然看起来难当大任，毕竟是高阳和李祖娥所生的嫡长子，无故废立，于国不祥。这个念头涌起再落下，落下再涌起，后来经过亲信大臣的劝诫，加上次子太原王虽然勇武，年龄尚小，倘若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太子年幼也得落个受人摆布的下场，于是才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哭的艺术》原名《哭论》，是一段传统相声，最初是相声名家王长友的代表节目之一。王长友借鉴刘桂田演出相声《斩经堂》的长处，对《哭论》从内容到表演上做了加工，成为以表情取胜的段子，经侯宝林建议提作《哭的艺术》。后来呢，有众多相声名家都表演了这个段子，其中王健翔和李增瑞表演的独具特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哭的艺术》。在相声《哭的艺术》中啊，表演者详细讲述了各种事物在生活中和舞台上的区别，尤其重点讲述了生活和舞台上哭的不同，并且模拟表演了各种哭法，十分能展现演员的演技。好了，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王健翔、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哭的艺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相声做了删节，敬请听众谅解。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对，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 什么话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哎，是有这么句话。 您就拿您来说吧。 我怎么样？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是吗？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扇扇子 就有规矩。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扇脸？ 哎，您看到了夏天扇扇子都是这个样子。 怎么扇呢？ 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啊，是我。 最近老没见了。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工作挺忙的吧？ 还可以。 有工夫上我那坐会儿的？ 好，可以。哎， 您看是不是扇脸？ 哎，真是还真扇脸啊。 扇脸好看。 对，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哎，别处 啊， 别处也热呀。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那你扇别处试试。 扇别处试试 啊。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啊，是 最近老没见了 啊。有日子 工作挺忙的吧？ 还可以。 有话您快说吧。 怎么了？ 我都站不住了。 这是够累的。 没有这么扇扇的。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还有什么讲究啊？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哦，这什么叫文胸啊？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 都扇胸口。 扇胸，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是啊，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 嗯， 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走出了这个样子。 啊，你给学一学。 我给您学一学啊。 哎， 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狮子呢？ 这狮子呢， 全从裤腿抖楞下去了。 没听说过，这都像话。 这就是文胸 哦。那么这五度呢？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扇肚子， 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哦，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子， 长， 扇面够一尺二。 嚯，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怎么说呀？ 一说出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嘿嘿，全让我给葫芦趴下了。哈哈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啊，这就是那五度。 这就是五度。 那什么叫僧道领啊？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扇扇的都扇大领。 他为什么扇领子呀？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 哦， 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是啊，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怎么说话？ 一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这什么叫佛事？ 佛事啊，佛事就是人家死了人呢， 嗯， 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 哦， 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这么回事 啊，师兄， 嗯， 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七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怎么？ 本家还没死呢。 啊？好嘛，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扇扇子，扇领口。 哦，这是僧道领。 僧道领。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扇扇子都扇这个肩膀。 哦， 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什么扇子呀？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呢？说出话来都这样。 怎么说？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啊，可不是我吗？ 哎，咱们老姐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哎呦，有日子了。 你们那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可不是，都二十多了。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还娶媳妇没有呢？ 没呢。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好啊。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什么呀？ 没鼻子。 哎呀，啊，哦，没鼻子呀。 这没鼻子还给人介绍呢， 没鼻子还给人介绍。 哦，这就是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这就是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哎， 不但扇扇的有规矩， 嗯， 您看呢， 啊， 观众听相声的时候，这个笑也有规矩。 这笑有什么规矩？ 您注意观察一下， 嗯， 观众笑的时候，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 哦， 这个笑啊是突然爆发出来的。 是啊， 这个笑容回去的就慢了。这个鱼尾纹呢， 嗯， 得慢慢的舒展开。 那观众的笑怎么笑啊？ 您看呢，观众听相声的时候笑都是这个样子。 你给学学。 您注意我这个面部表情。 哎，好。 哎呦，换上这两个人了。 哎， 说相声，说的还不错， 可以， 挺滑稽的，啊，还挺幽默啊。嗯，这才完。 哎呀，你这么笑，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太浪费时间 啊？ 那依着你。 要依我呀？ 啊， 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笑完了就绷脸 啊？ 坐旁边那观众非吓跑了不行。 没的是， 听相声的时候哪有这样笑的？ 可以。 哎呦，这两个人， 哎， 说相声， 对， 说的还不错， 就是 挺滑稽的，还哟呵。 好嘛，这哪有这么笑的呀？ 没有这么笑的吧？ 这么笑是不行。 哎，这个笑也分好几种。 都有什么呀？ 有真笑，有陪笑，有冷笑。 哦， 那什么是真笑？ 各位关注的这个笑，那就是真笑。听到可笑的地方啊，发于肺腑，出自内心，毫无顾忌，哄堂大笑，这就是真笑。 那么陪笑呢？ 陪笑两个朋友啊，走到大街遇见了，双方说话，一说话呢都带着笑容，这个笑容那就是陪笑。 那你给学一学。 您看呢，走到大街上遇见熟人以后都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老王，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 还可以。 有工夫上我家坐会儿的？ 有时间我一定去。 哥俩喝会儿茶。 好啊， 好好聊聊。 太好了。 您看是不是都带着笑容？ 是不是？对，是有笑容， 都得带笑容。 那么这个说话的时候他不笑行不行？ 不行，多好的朋友说话一绷脸，对方扭头就走。 是吗？ 您看走大街上遇见熟人哪有这样的。老李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些日子不见了，这礼拜休息不休息？休息上我家坐会儿。 不是，不去了。这人是神经病啊，哪有这么说话的？ 没有这么说话的。 这么说话是不行。 说话都得带着笑容。 这就是陪笑。 这就是陪笑。 那什么是冷笑啊？ 冷笑啊，用在这个两个人说话说僵了，未曾打架之前，互相忘记斗火的时候，就用着这个冷笑了。 那你给举个例子。 比如说吧，走到大街上，这位走得慌了一点，踩了那位脚了，踩人的理屈，矮踩的理直气壮，说话都冲，嘿，你往哪儿走，踩我脚了。其实对方呢，两句客气话，这事儿就过去了。哎呦，实在对不起您，我心里有点急事，走得慌了一点，没注意，您看把您给脚踩了，对不起您。那什么， 我给您掸掸得了。你走到这儿留点神呢。算了。哎，自己掸了。 哎，这就没事了。 就怕对方不说客气话，俩人就该打架了。 是吗？ 未曾打架之前就用着这个冷笑呢。 那你给学学， 注意我这个面部表情啊。嗨，你往哪儿走，踩我脚了。什么？踩你脚了？踩你脚能怨我吗？不怨你，怨谁呀？怨你那蹄子搁的不是地方。你只能这么说话啊？我就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我抽你！你，两人打起来了。 这就用着那冷笑了。 这就是冷笑。 哎， 不但笑有规矩，这个哭也有规矩 啊。哭还有规矩？ 不但有规矩，而且还有艺术性啊。 这哭怎么还有艺术性？ 您看啊，咱们过去啊，这个北京地区啊，死了人呢，很讲究这个哭，特别是妇女的哭，哭出来那是有腔有调，有板有眼。 是啊， 你非得按照他的腔调板眼哭出来才好听。这个哭啊，也有真哭，也有假哭。 那什么是真哭啊？ 妈妈哭儿子，那是真哭。 那妈妈哭儿子哭什么呢？ 老太太哭儿子的时候哭肉。 他怎么哭肉？ 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吗？ 那老太太哭肉怎么哭？ 老太太哭儿子的时候拿手绢一捂脸，哭出来这个样子。 你给学学。 我给您学学啊。我的肉哎，你可要了我的命哎， 你这里怎么还有一欧啊？ 这个欧是换气呢。 还有气口。 要不怎么说它有艺术性呢？整整20个字。 什么？ 20个字。20个字不多不少。 有那么多字吗？ 您不信我给您数数啊。 你给数数。 我的肉啊，你可要了我的命啊，我的肉啊，哈哈哈哦。 不多不少整20个字。 就这几句哭啊，如果您乐理知识强一点的话呀，完全可以用音符把它记录下来。 哼，这老太太哭肉吧还能谱出谱子来。 可以谱成谱子。 那你今天给大家谱谱曲怎么样？ 我这乐理知识可不怎么样。 是 我给您试着谱一谱。 试试。 老太太哭儿子头一句是这个。我的肉哎。 这个简谱呢， 嗦咪咪瑞咪瑞。 行啊，还真有谱子。 你可要了我的命哎，嗦咪咪瑞瑞咪咪瑞，我的肉哎，瑞咪瑞咪咪瑞，发发咪嗦， 这是 哈哈哈哦。 好嘛，看来这老太太哭肉还真有点艺术性 啊。还有真哭， 那是谁哭谁呀？ 妻子哭丈夫，那是真哭。 哦，这也哭肉啊？ 也哭肉。没听说过丈夫死了妻子哭的时候哭肉，那是两口子开玩笑。也别说他们家死人都这么哭。 没有，我们也没这么哭。 这个丈夫死了妻子哭的时候 他哭什么？ 哭天儿。 怎么哭天儿啊？ 旧社会那个文人呢，胡批乱讲啊。 哦， 他们说男子汉是大丈夫。 对， 丈夫的夫字怎么写？ 丈夫的夫那是天字出头啊。 哎，天字出头念夫。 哎， 他们说女人呢， 应 当把自己的丈夫当作当头之人。 是啊， 男人死了， 嗯， 就是没有当头的了。 哦， 您想啊，这个天儿。夫要是去了上的这个头，不就剩底下这个天儿了吗？ 啊， 故此男人死了，女人哭天儿。 这纯粹是狗带嚼子胡勒呀！ 哭的时候也有这三哈哈一欧， 是吗？ 来，里头还有零碎 啊，那你给学学， 哭出来挺有意思 啊！ 我给您学学啊。 好， 妻子哭丈夫啊， 对，哭天儿。 我的天儿哎！撇下了我，撂下了他，也不哪儿这么仨人。我的天儿哎， 好，还真是三哈哈一勾。 哎，不能多也不能少。 哎，那么要少拐几个弯行不行？ 少拐几个弯 啊？ 少拐几个弯，您听着别扭。 那你就少拐几个。 哪有这么哭的？我的天儿哎。 这怎么意思？ 又死一个。 他也死过去了。 没有这么哭的吧？ 那要多拐几个弯呢？ 多拐几个弯您听着也别扭啊。 可以试试。 我的天儿自顾了你呀，撇下了我，撂下了他，我的天儿哎，哎哟，改河北梆子了。 这哪有这么哭的？ 没有这么哭的。 看来这么哭是不行。 这个哭还有真哭。 那是谁哭谁呀？ 儿子哭爹，那是真哭。 哦， 儿子哭爹，那是惊天动地呀。 对， 姑娘哭妈，那是真心实意。 没错， 媳妇儿哭婆婆， 啊， 虚情假意。 对。 姑爷哭丈人， 怎么样？ 驴子放屁。 哎，看来这哭是有真有假呀。 您先别乐啊，我说的这都是过去。 哎， 特别是在解放以前呢，那个婆媳之间呢，还有这个翁婿之间呢，没有真正的感情，所以哭出来也是假的。 对， 现在就不同了。 嗯， 现在甭说这个亲戚，同志之间真正有了感情，那个哭也是真的。 哎，这个人的关系发生变化。 哭得最伤心的 那是什么呀？ 莫过于老年人哭自己的儿女。 哎，老怕伤子嘛。 中年人哭自己的爱人， 终怕丧偶啊。 两口子全在30多岁， 嗯， 结婚10年多了，哎呀，关系好极了。 是 那个感情好的呀，从来没红过脸，没拌过嘴， 哦， 那真是相敬如宾呢。方到中年， 嗯， 女的生病死了， 哦， 扔下俩孩子，大的6岁，小的怀抱，俩孩子在屋里炕上玩，尸首在这个外屋里停着，院里搁着棺材，等着亲戚朋友来入殓。那屋里扔的是乱七八糟，男的没有心情归着。就这种情况，真比电影里最惨的那个镜头还要惨。 我听着就够惨的。 我给您学一学那个死了妻子这个丈夫他那个表情带他那个动作。 哎，你给学学， 您看像不像？ 哎，好， 我给您学一学啊。 他这看什么呢？ 看见两个人十年前结婚时候的照片了，睹物思情，要有一番回想了。 是啊， 别瞧了，越瞧越难受了。才十年的功夫，这个人就完了，哎，完喽。想起我们俩人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多高兴啊。 那是那比今儿差多了。 正在这时候，俩孩子在屋里叫他爸爸，我找我妈，就这一嗓子真比拿刀子扎心还难受。赶紧跑屋里去哄孩子，怕孩子闹。 宝贝儿，这事全让我搞。宝贝儿别哭， 哎， 爸爸我找我妈。那是那你妈 啊， 你妈找你姥姥去了。 啊，有这么找姥姥的吗？ 妈妈我也去。别去，去就回不来了。 这倒是大实话呀。 正在这时候，对门接风进来， 包 子给入殓的了。赶紧过去给人道辛苦， 让您受累，给您添麻烦。 对方呢要拿话安慰安慰他，你看你想不到的事儿，得了，你往开了想想，你够对得起弟妹的。你说自打弟妹这一病，你哪个好医院没带他去过？什么好药没吃过？他治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为别的想，你得为你这俩孩子想。你要是哭坏了身体，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两个侄子可就更难过了。 就是， 得了，往开了想想，别难过了。 大哥，我听您的，我不难过。 哟，还不难过呢？ 我就想啊。 你想什么呀？ 他怎么那么心狠，扔下米儿仨都不管了。 是，他也不愿意这样。 大哥，您受累，您把那张照片摘下来。 干嘛呀？ 我看着他，我心里难受。 哦， 您把他搁棺材里头。 搁棺材里， 搁棺材里头 啊！ 他什么时候想我，让他看看我？ 那看得见吗？这位神经了， 是他心爱的东西，我是一样不留， 全不要。 您说我把他卖了吧？不至于， 嗯、 我得烧了吧？怪可惜的。您呢？受累，全给他装在棺材里头， 让他带走， 让他带走。 嗯、 那马甲，那风衣，那还件雨衣。活着的时候就喜欢这件雨衣，我托朋友从广州买的，买了三年了，一次雨没下过。 白买了。 那书包，那凉鞋，抽屉里还有半打玻璃丝袜子，您全给他装棺材里了， 让他带走。 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不要。 哦、 那汗伞、那蒙头纱，院里还辆自行车， 哎，那搁不下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王健翔、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哭的艺术》。王健翔、李增瑞都是自幼做科学习于北京市曲艺团，都有非常深厚的京剧旦角的表演功底，所以呢，他们在这段相声中的表演更是惟妙惟肖。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艺昕的《心碎》。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心已沉睡，眼泪在忏悔，一个人在这个深夜里买醉，和寂寞碰杯，空气也鲜美，为何暧昧却不对味？我无法后悔，只因心已碎，想忘记悲哀却难忘其中相随。他早已心扉，成为谁的谁？所有是是非非都已变成灰。